clap your hands, everybody clap your hands。第六级释放，摧毁冷漠的伪装，旋律控制身体，人情共鸣，爆冲的能量 ，Come on。不说谎，一副暴动咆哮，发射闪光子弹引上他 ，Come on， baby baby come on， 疯狂的 bass gun bass gun， 爆炸了隐藏，疯狂的 bass gun bass gun， 从低音震荡，跟着 bass gun bass gun， 热血脉奔张，疯狂 bass gun bass gun， everybody jump。 Amiga， 我有

será? 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月光色，女子香，泪断剑念情多长，有多痛，我无自想。忘了你有孤单魂随风荡，谁去逍遥痴情郎，这红尘的战场，千军万马有谁能称王。 心里被依然，

变化都不是意外，记得用心去回答命运的精彩，世界会怎么变化都离不开爱，记得成长的对话，勇敢地说我不再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我的梦，我的梦，因为你是我的梦。 在不断改变当初那少年，依然还像团火焰，激情没可能被浇灭，青春就要勇往直前，不断奔跑尝试新鲜，刷新纪录创造经典，挑战极限，多说几遍成功的感觉，听到最后终点线，未来守护交给时间，青春就要勇往直前，敢冒险就不会厌倦，就算失败不必纠结，大步向前， 粤海新歌，粤海新歌。